Allah'ım. 这片子花和马哟，有片子是你妈呀，雪白的鸽子啊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